第一个是的，我跟我女朋友是在网上认识的。我跟我女朋友是在网上认识的。我跟我女朋友不是在网上认识的。我跟我女朋友不是在网上认识的。第二个，虽然，但是，虽然我很高，但是我不会打篮球。虽然我很高，但是我不会打篮球。虽然我很饿，但是我不想吃东西。虽然我很饿，但是我不想吃东西。第三个，如果就，如果明天不下雨，我们就去爬山。如果明天不下雨，我们就去爬山。如果你不确定，就查一下字典。如果你不确定，就查一下字典。第四个，依旧。我一躺下就睡着了。我一躺下就睡着了。我一告诉他，他就生气了。我一告诉他，他就生气了。第五个，跟一样，你跟我想的一样，你跟我想的一样。这里的天气跟我老家的不一样。这里的天气跟我老家的不一样。我跟你一样怕冷。我跟你一样怕冷。第六个，离远近。我家离地铁站很远。我家离地铁站很远。我的学校离超市很近。我的学校离超市很近。第七个，离有多远？这里离最近的地铁站有多远？这里离最近的地铁站有多远？你家离超市 多远？你家离超市多远？第八个，因为，所以，因为昨晚没睡好，所以现在有点困。因为昨晚没睡好，所以现在有点困。因为路上堵车，所以我迟到了。因为路上堵车，所以我迟到了。第九个，连，都。我太忙了，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我太忙了，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他连大学都没上过。他连大学都没上过。第十个，不是，就是。这里的天气不是太冷，就是太热。这里的天气不是太冷，就是太热。他不是在办公室，就是在食堂。他不是在办公室，就是在食堂。第十一个，不但，而且，这个地方不但很冷，而且很潮湿。这个地方不但很冷，而且很潮湿。他不但会讲英文，而且会讲法语。他不但会讲英文，而且会讲法语。第十二个，一边一边，我喜欢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。我喜欢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。一边走路，一边看手机是很危险的。一边走路，一边看手机是很危险的。第十三个，从起，从现在起，我要努力工作。从现在起，我要努力工作。从明天起，我就不用上班了。从明天起，我就不用上班了。第14个，只有才，只有努力学习才能考上大学。只有努力学习才能考上大学。只有尊重别人，别人才会尊重你。只有 尊重别人，别人才会尊重你。第十五个，又，又。我现在又累又饿。我现在又累又饿。你做的菜又好看又好吃。你做的菜又好看又好吃。第十六个，既然，就，也，那。既然你不能来，那为什么不早说？既然你不能来，那为什么不早说？既然生病了，就别去上班了。既然生病了，就别去上班了。第十七个，比。南方比北方暖和。南方比北方暖和。我妹妹比我高。我妹妹比我高。第十八个，先，在。我先考虑下再回复你。我先考虑下再回复你。我想先洗个澡再去吃饭。我想先洗个澡再去吃饭。第十九个，无论，不管，都，也。不管明天天气如何，我们都要去爬山。不管明天天气如何，我们都要去爬山。无论如何，我也不会放弃这次机会。无论如何，我也不会放弃这次机会。第二十个，趁。趁火车还没来，我先去上个厕所。趁火车还没来，我先去上个厕所。趁现在太阳还没下山，我们去河边散散步吧。趁现在太阳还没下山，我们去河边散散步吧。第二十一个，快要了。我手机快没电了。我手机快没电了。好像快要下雨了。好像快要下雨了。第二十二个，除了，以外，之外，都。除了你之外，我谁都不相信。除了你之外，我谁都 不相信。除了艾琳以外，大家都在这儿。除了艾琳以外，大家都在这儿。 第二十三个，除了以外之外，还也。 除了英语以外，你还会讲什么语言？除了英语以外，你还会讲什么语言？除了英语之外，我也会说中文和法语。除了英语之外，我也会说中文和法语。第二十四个，没有，那么，这么。今天的天气没有昨天的那么好。今天的天气没有昨天的那么好。这台电脑没有那台电脑那么贵。这台电脑没有那台电脑那么贵。第二十五个，与其不如。与其每天抱怨，不如想办法改变。与其每天抱怨，不如想办法改变。与其每天吃快餐，不如在家自己做饭。与其每天吃快餐，不如在家自己做饭。第二十六个，即使也。即使再忙也要休息。即使再忙也要休息。即使是免费的，我也不要。即使是免费的，我也不要。第二十七个，越来越。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。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。我的视力现在越来越差了。我的视力现在越来越差了。第二十八个，不仅还。她的丈夫不仅赌博还酗酒。她的丈夫不仅赌博还酗酒。抽烟不仅浪费钱还对你的健康有害。抽烟不仅浪费钱还对你的健康有害。第二十九个，既也。这个单词既是动词也是形容词。这个单词既是动词也是形容词。我既喜欢吃猪肉，也喜欢吃 鸡肉。我既喜欢吃猪肉，也喜欢吃鸡肉。第三十个了，就我到了就给你打电话。我到了就给你打电话。我洗了澡就去睡觉了。我洗了澡就去睡觉了。第三十一个，谁谁就。明天谁起床早，谁就买早餐。明天谁起床早，谁就买早餐。谁输了，谁就买单。谁输了，谁就买单。第三十二个，什么就什么。你点什么，我就吃什么。你点什么，我就吃什么。什么便宜，我就买什么。什么便宜，我就买什么。第三十三个，哪儿就哪儿。哪暖和，我们就去哪儿。哪暖和，我们就去哪儿。你想去哪，我就带你去哪。你想去哪儿，我就带你去哪儿。第三十四个，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。我什么时候发工资，就什么时候交房租。我什么时候发工资，就什么时候交房租。你什么时候到家，我就什么时候开始做饭。你什么时候到家，我就什么时候开始做饭。第三十五个，多少就多少。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你有几个就给我几个。你有几个就给我几个。第三十六个，等，在。等大家都到齐了，我们再开始开会。等大家都到齐了，我们再开始开会。等你下班了，我再来接你。等你下班了，我再来接你。第三十七个，除非，要不然。除非你们先付款，要不然我们不发货。除非你们先付款，要不然我们不发货。除非你给我打折，要不然我就不买了。除非你给我 打折，要不然我就不买了。第38个，要么，我们要么去看电影，要么去逛街。我们要么去看电影，要么去逛街。这个假期我们要么去上海，要么去北京。这个假期我们要么去上海，要么去北京。第39个，不是，而是。我不是不喜欢吃龙虾，而是龙虾太贵了。我不是不喜欢吃龙虾，而是龙虾太贵了。我不是不想去，而是我真的没有时间。我不是不想去，而是我真的没有时间。第40个，到为止。到现在为止，他们已经结婚10年了。到现在为止，他们已经结婚10年了。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是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。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是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。第41个，一方面，另一方面。他一方面想戒烟，一方面又忍不住抽烟。他一方面想戒烟，一方面又忍不住抽烟。他一方面想减肥，一方面又不喜欢运动。他一方面想减肥，一方面又不喜欢运动。第42个，一旦，就。Once, then。坏习惯一旦养成，就很难改掉。坏习惯一旦养成，就很难改掉。一旦许下诺言，就不要反悔。一旦许下诺言，就不要反悔。